第一单元，你好。词语， 你好，贵姓，叫什么，名字，我呢，是哪国人，英国。数字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句子， 一，你好。二，你贵姓？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四，我叫林华，你呢？五，你是哪国人？六，我是俄罗斯人。 情景， 你好， 你好， 你贵姓？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姓林，我叫林华，你呢？ 我叫谢尔盖。 你是哪国人？ 我是俄罗斯人。 活动，语音，朗读下列词语。 你，我，好，叫，人，什么，名字，哪国。 即学即用。 再见。 谢谢。 不客气。